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河最小雨，讨价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7:06，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而我是昨天去健了身，然后我教练跟我说，你今天一定腿和臀部会非常疼，无法下楼，但是我刚才一口气下了5层楼，不带喘的泽华。 所以疼吗？ 完全不疼，一点都没有感觉，我教练是骗子。 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们也会放一个泽华昨天在健身房健身的视频，嗯，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一个专业的教练来跟我一起吐槽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做的动作我还以为他是故意在搞笑。 怎么可以看到这段视频呢？无脸男已经上线了，各位注意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在这里。 是的，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 嗯，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同样是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很优秀的私人健身教练小钱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在今天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时下最流行的4种运动形式。 嗯， 像泽华，咱们平时运动的是其中的一种比较流行的，但是还有3种都是很流行的运动形式，可能是咱们不知道的，或者是也许练了其他3种运动形式之后，可能你的身材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哪一种运动形式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各位记得要关注哦。另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 嗯，是的，首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首先呢，今天是一个很励志的星期二。泽华，你在旁边什么表情？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啊， 你知道你身上堆积了多少脂肪吗？ 没有脂肪啊，身上全是肌肉啊， 了 非常的紧实， 是吗？ 真的身材太好，完美。 再见喽！ 哦，鸡蛋打到了脸上，谁扔的？ 哎呀！上周答应了今天要给你买菠菜耶， 真的，然后你就忘记了，所以导致我没法变成那种肌肉男。 好了，怪我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上面全部都是 脂肪 的图片。 妈呀，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后一格吧。 这个是1公斤的肌肉和1公斤脂肪它们的比例， 哇，差距好大呀。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重的两个人，图片里的这两个男生他们的体重是一样的，但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左边这样的肌肉男，另外一个就是右边像泽华这样胖的一个男生。 哇，那身材也可以说是非常好。 所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加紧致吧，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然的话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可能真的就会变成这样。 当然最主要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告诉大家通过4种方式可以让你的身材变得更加紧实哦。 嗯，是的。哎，今天我们第一条希望能够让大家提起精神来，不要让自己身上堆满很多的脂肪啊。那接下来呢，想说问一下泽华，你平时在如果健身的话，你觉得豆腐这个东西是健康的吗？ 豆腐是健康的呀。 嗯，是可以随便吃的不长胖的吗？ 如果我油豆皮是会长胖的，然后腐竹是会长胖的。 嗯，这个让小钱钱你先记着啊，一会儿你来回答他这个问题。 纯豆制品是不长胖的，但是如果豆制品是经过再加工或者是给它油炸过的，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哦，就是只要不油炸的豆制品是可以吃的，对吧？ 我是这样觉得的。 对，我之前也是，而且之前觉得女生喝豆浆非常好，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会养成喝豆浆的习惯。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健身教练他跟我说，你不要再吃豆制品了。他说因为大豆蛋白是会阻碍，因为它的雌性激素很多，是会阻碍肌肉的生长，所以如果健身的人是不建议摄入 太多的豆质蛋白，所以他跟我说了之后，我就不太敢吃豆制品做的食物了。想今天也想求证一下小钱钱，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豆制品植物蛋白它毕竟本质还是蛋白质，蛋白质也分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那么就人体来说，因为对蛋白质的吸收程度不同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对于蛋白质的吸收以及利用率是不一样的，这还得因人而异。因为如果要这样的话，那纯素食主义者的话，他也会练出很好的肌肉形态来，那他肯定是要通过从植物蛋白中摄取蛋白质，那这个就有差别的。 所以那我如果每天吃豆腐其实也不是很影响，因为只要不是大量的，比如说3公斤5公斤这样的吃，就不会说真的是阻碍我的肌肉生长，毕竟我也没有多少肌肉。 我特别期待你每天吃豆腐的样子。 真的吗？ 那每天吃豆腐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块豆腐。 所以我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喜欢吃真实的豆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他不加真实的我们也都没有反应过来，加真实三个字才突然想起来，哦，还有别的豆腐呢， 自己简直笑场都讲不出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找了一段非常实用的小视频，是来教大家如果我们在家里做那种嫩豆腐的话应该怎么样才会让它不散，就会很实用的家里做健身餐的方法。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放了一小段视频，是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如果自己做健身餐想吃健康豆腐的话怎么来处理它，它不会散。因为像我 因为刚才视频当中是卤水豆腐，卤水豆腐我们倒扣过来的时候经常容易散。视频当中呢，我觉得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水过一遍。 对，用水蒸，稍微上火蒸一下，这样就会好一些。 那是第二种，第一种是直接用水过一下，第二种是用大火然后转小火，这样 好像很聪明的样子。 豆腐实在是太好做了。 那豆腐好吃吗？ 豆腐也很好吃，但如果天天吃，可能真的会变成旁边这块豆腐哦。 好，接下来呢，同样还是吃，因为现在健身的人嘛，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很用力很开心的撸铁，但是还是希望能吃的快乐一点。因为我认识了一位德国的健身教练，他平时吃起来东西来非常的不快乐，他然后因为他也经常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吃东西不是为了寻求快乐，只是为了 需要， 对，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活起来太累了。 是的， 对，所以接下来呢还有一段小视频是教大家如何在家健康的做一个东西叫做藜麦南瓜盅。对，因为这个是我精心筛选的视频，有一些网上的健身餐其实是不健康的，它可能含的主食啊或者一些成分太多了，但这个藜麦南瓜盅我觉得还不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个健身餐看起来，泽华你会觉得有食欲吗？ 其实藜麦很多男生是不喜欢吃的。 为什么呀？为什么男生不喜欢吃？ 因为它作为粗粮，它的口感并不是很好，然后呢吃完以后就像没吃一样，对于很多男生呢，我是说。但是藜麦其实对于身体最好的一点是可以把体内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给刮掉，所以我觉得是很健康的。而且看完刚才那视频以后，我有一种想吃的冲动，也许是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达到了5:16， 我竟然觉得很好吃。因为刚刚那个藜麦南瓜中，藜麦首先我很爱吃这一类主食，然后南瓜又很香，我甚至觉得刚才觉得说可以尝试一下年夜饭上一下这道健康的菜。 那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会吃这一道菜，别的人都不会碰它。 所以小钱钱，刚刚我们给大家放的那个藜麦南瓜中那一个视频是健康，是确实适合健身的人吃的吗？ 我觉得首先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很适合健身的人进来吃，因为它相对来讲低油少盐，对吧？但是另一方面从味道来讲，我觉得只要食材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搭配，我觉得一定要好过加工品，深加工出来的味道要更自然一些 哦， 而且对身体的这个正向的反馈是非常好的，不会有什么，比如我吃完加工的食品，我会觉得口酸，或者是口臭， 哦， 都会有这种负面。 哎，那我想提问一下，因为我之前听说过藜麦很适合健身的人吃，是因为说它里面含有蛋白，是真的吗？ 对，它是含蛋白质胜过牛肉的。 哇， 对，所以其实，在主食方面来讲的话，藜麦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哦。 而且你吃完以后，你的身体负担会很小。 它大概50克，比如说1两的藜麦的米饭，是里面含多少克蛋白？大概你知道吗？ 这个概念我目前没有，但是我知道的是，它的含量同等的质量，要它的含蛋白的质量是要超过于牛肉的。 那应该很高，因为好像100克的牛肉大概有30克左右的蛋白吧。 你非常了解。 但很好哎，如果要是吃1两这样的米饭，或者是2两，然后再配上一些牛肉，那简直就是很健康呀， 对吧？ 对，我回家要开始启用这个藜麦米饭了。对，大家也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这个无脸小男生一直在晃了半天，大家不要忘记，如果正在路上听广播的话，可以随时到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希望你也可以被关爱一下。那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也会来给大家送上我们每周二固定的一个小小的福利。 小的时候可能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两个人在楼梯底下，然后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就往上爬几步。然后到后来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家长告诉你说好像爬楼梯有助于健身，会让自己变瘦。那么爬楼梯到底会不会真的变瘦呢？ 最近我也是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火的叫做爬楼梯有氧训练计划，是针对于他，据说这个东西发明是针对于那些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那我给你出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就可以在家里的楼道，谁家应该都有楼梯吧，就算电梯也有楼梯啊， 是的， 你可以在爬楼梯。然后呢，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氧计划具体是要让我们怎么做的，然后再来请我们专业的教练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科不科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做。它首先呢，这个写的是首先要热身，是针对下肢的动态拉伸和关节活动，比如说腰啊、膝盖呀、脚踝呀。另外呢，热身的时候要做30个开合跳，休息30秒，一共重复5次，等于就是150个开合跳。 哇，数学好好，这样居然还迟钝了1秒钟，30×5，好难算哦。 然后他写的是做完这2项热身动作之后呢，休息1到3分钟。我知道泽华一定会选择3分钟，而我可能就会勤快的选择1分钟。那休息完了之后就要进行到正式训练了。需要注意的是，爬楼梯的时候切勿脚尖着地，要全脚掌着地，这样的话比较安全。然后首先是选择楼梯，一般情况下是在3到5层。如果你的训练水平很高，那你可以选择更高的楼层。如果没有3层以上的楼梯，可以找1层楼梯，爬到最顶端的时候再走下来，继续直到爬够3层为止。那这样的话呢，以中等的速度爬楼梯3层或以上，一步一个台阶爬到最顶端走下来，进行60秒的靠墙静蹲，接下来休息30秒，很短暂，然后以比较快的速度冲上去，刚才不是走吗？再以很快的速度冲上去，然后再爬下来，再做60秒的平板支撑，再休息30秒，然后 跳台阶儿，一次要跳三层或以上，然后再走下来，再做20个俯卧撑或者60秒的登山跑，再休息30秒，然后重复刚才的这些步骤，重复2次。 小前前已经忘记了吧？实在是太复杂了。 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间歇性的一个， 对，很间歇的这个。 对对对， 嗯，其实就相当于 HIIT 类似。 对，我看完以后也是觉得说，这其实很简单的形容，就是先走上台阶，然后呢，慢慢的跑，就有点慢跑似的跑上台阶，然后最后是很快速的冲上台阶，然后这三组之间下来都要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比如说登山跑这种类型的， 还合跳， 很累啊， 确实很累。我觉得这个并不适合于大众人群，就所有的人并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首先有膝关节有问题的，比如半月板损伤的这类的人群，我不建议就用选择这种方式来进行所谓的瘦身的这种，因为我们选择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因为这个很方便吧，因为我们住的时候都是我们住的楼都是楼梯会层数比较高的话，这样可以有延长我们的这运动的距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建议下楼梯的时候能不能坐电梯啊。如果你要爬上去再走下来的话，下楼梯其实最对膝关节的损伤是更大的。 所以这个运动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并不是适合 适合稍微有点运动基础。如果要是没有运动基础，刚想开始减肥，想采用这个方法，其实有点危险。 对，是的，而且你这个速度从慢到快，到最后的这个快速的去爬楼的话，我觉得一般体能要是不好或者腿耐力不够的人的话，他肯定会有受伤的这种风险的。 我很想看看真的有人做一下，走还不然这样吧，我们上半时段快结束了，你可以现在去那个直播间的那个楼梯上面跑一下。 我刚才是跑下来的，我身边确实有些朋友啊，他们有些夸张的是家里住在20多层的，然后就每天跑就走上去走20多层，他觉得这样是很锻炼身体很刷脂，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 他的有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去拿出整块的时间去锻炼 健身。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运动肯定要比不运动要好。 对，你爬总比不爬强。 对，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爬楼梯比如方法不对，或者我真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这样我假设真的一下迈3层台阶办到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确实不建议大家每天这样的去大量的爬楼梯，因为对于自己的半月板来说可能会有些损伤。 对，确实是。所以刚刚那个方法还是要慎行，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如果你是身体素质很强的人的话 OK， 但如果刚开始健身减肥的话不要尝试。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是我最近听说了一种果汁叫做内脏燃脂肪果汁。它的理念非常可爱，它说呢，内脏脂肪就是包裹在内脏外的，可是呢他如果找上你来很麻烦。然后日本有一个专家，他亲身实践了一个燃烧脂肪的果汁，而且专门可以比如说帮你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这种，可以帮你解决一些病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说是只要你坚持喝这个果汁，你就能瘦下15公斤。这个果汁里面都有什么材料呢？首先它有4根芦笋，苹果1/2，柠檬1个，亚麻籽油1/2或者1小勺。做法就是将所有材料切成块，然后放到果汁机或者是原汁机里面榨成汁，然后加上这个亚麻籽油就好了。所以很想知道这个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听起来很动心哎，什么都不用做，只用喝果汁就可以瘦15公斤，简直了呀。 我觉得你动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省去了咀嚼的过程？ 一方面是对，连咀嚼的过程都省去了，简直太方便了。 如果用它来代餐的话，真的是可以瘦的吗？或者说这个东西这个食材是健康的吗？ 首先这个食材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后期加工精加工的过程， 食材其实没问题。 对，食材是没有问题的。你吃它呢肯定也对身体会有一个营养的吸收的一个过程。对，它因为它是自然的天然的食物。但是用它来作为代餐，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应该慎重，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长期性节食的这种朋友，还有低血糖这些、还有平时工作量很大的，我还是觉得真的是要慎重， 不然太饿了呀。 对，你是有多饿？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17:30，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吃完加餐整个人变得非常健康的无脸男。欢迎各位关注我，我是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大家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了。另外呢，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此时此刻我是泽华，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当中有一个 iPad、各位的任何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你给我们留言，我们就会读出你的留言、是不是很神奇呢？ 真的太神奇了呀。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就是很优秀的私人健身教练小钱钱，欢迎你。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时段，我们先来发放福利吧。 好呀。 我们福利是什么呢？ 我们的福利呢，就是可以享受跟这么优秀的我以及小雨同样级别的，不是同样的级别， 我跟你可能并不是， 其实就是同一个健身房当中的一个小团体体验课。想要像我的身材一样，那还是差很多了。想要像小雨身材一样好的话，各位一定要抢我们今天的福利了。 是的，今天我们福利就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那我们会放出，今天会一共会放出四个名额， 也是分两个时段，第二时段只有两个名额哟。 是的，抢购的方式非常简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账号，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福利商城，商城里面呢会看到一个， 就是关爱我当中有一个这个福利商城。 对，商城里面会有一个图片，就是我这样举起胳膊的一个很美的少女的照片，然后点进去就是小雨主播私家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课程，只需要1毛钱就可以得到体验，然后呢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你了。当然了，想知道我们这个，哎，泽华你是不是弄出来了？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简直就是手把手的教学，太贴心了。是的，大家赶紧去抢，因为我们每周只会放出四个这样的名额，其实虽然名额很少，但是也是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上课的体验感。 有人提问说这个小团体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贴心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视频 video、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在昨天晚上新鲜出炉的，有泽华还有我们的另一位主播袁一一起参与的小团体课。 哇哦， 加油 加油！ 他因为没有化妆，所以大家可能认不出来。刚才那个人就是袁一， 很好看呀， 可以截屏 吗？做的也很标准。我们小团体课其实， 哇，这个人身材简直很棒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而且小团体课的氛围很欢快。 是的。 对。会每两个人成为一组，然后一起交换动作，对不对？ 是的。器械呢也都是最新的最好 的。是 的 是的。 开始，不笑什么，动作标准一点。 小团体课最好的一点是人数不多，然后教练基本上可以像一对一这样私教课的 方式。大家请注意，现在泽华在做的这个动作，我昨天以为他是在搞笑的。 好、但殊不知做这样的动作我也很累很累。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刚刚我们看了那段小视频，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福利，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一个小团体课，这样的一个画面氛围非常的好，大家一起练很好玩。但是我看完视频之后，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我们的小钱钱，我们的教练来一起吐槽了泽华，因为刚刚他好像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脑袋不停地在甩动，我还以为，你知道吗，我还以为是泽华知道有人给他拍视频，然后故意做出那种搞笑的感觉，所以昨天后来我还特意问他一下，我说你是故意的吗？很可爱很好玩。他说不是呀，只因为太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小钱钱，泽华做这个动作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那么奇怪？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力量太沉了。力量跟他的本身能承受的不一样。所以导致他身体动作有一个变形。经常的这种前后的摆头。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动作教练告诉你是练哪里的呢？ 练肩。 练肩的是吗？ 练肩的动作你甩头。 那你今天脖子疼吗？ 啊、不对不对，练背练背练背， 我说 对练背 ，sorry。 一微笑，我不知道后边该怎么笑。 对， 练肩，嗯，所以如果是练背的话，肯定要是背部的肌群去发力的。 是的， 你这个视频当中我看到的是头部在发力， 对 和手。手臂再去蹬， 嗯哼， 这肯定是动作的那个发力的肌肉群是不对的。 是的，发力点没有找对，首先就很失败。 是的，不能用失败来说，只能说有待改善。 嗯哼，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没有教练的话，有可能你做的任何的器械运动可能是错误的。 嗯， 这些错误的，比如说你刚才应该练的是背部，你可能练的就是肩部啊，或者是这个 手臂。对 对，所以还要去专业的地方哦。想要去专业地方，非常简单，记得来抢我们今天送给你们的福利，每个时段只有两位。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健身房里面可以有机会碰到泽华， 嗯， 然后一起来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 来呀，嘲笑我呀，反正有大把时光。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敲模养成记的正题，是给大家普及四种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 嗯、是， 嗯。所以这样吧，小琴琴先来跟我们说现在最流行的都有哪几种训练方式，然后我们来分别跟大家讲一讲。 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比较流行的第一种就是 CrossFit， 嗯 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健美啊，这种形体的塑造的训练， 嗯 哼，第三种呢就是力量举， 嗯， 最后一种就是瑜伽，嗯，大多数的女性都喜欢选择的这个瑜伽的运动。 哦，大概是这四种。那像平时我们我跟泽华还有就咱们大部分练的这种 是第三种， 举铁就是第三种。 嗯 嗯哼，这样我们先来熟悉一下第一种 CrossFit， 这也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种运动。 嗯， 因为我发现练这种运动的人可以不是那种浑身肌肉，但是它也是很瘦溜，线也是有一定线条，但是肌肉含量没有那么高。 嗯， 我们现在大概通过两段小视频来了解一下 CrossFit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它跟我们平时所谓的举铁到底有什么不同。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CrossFit 的教学，叫做单手抓力量举训练。 这个动作很浮夸，很适合我，起伏变化非常大，一瞬间，爱恨就在一瞬间。不要换台，我们现在在很专业。 哇，你唱的好好听，刚才那句，因为泽华平时唱歌是跑调的。 看， 他其实是有点力量和就是又蹦又跳那种结合在一起的，我说不太上来。 但仔细看，他其实有一些危险性在的。 对。还挺难的呢，这个动作。 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建议一开始不要拿太沉的那个哑铃，可能会 hold 不住。 是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挺难的。 嗯哼， 这个小视频是教我们来做这个 CrossFit 的单手抓举力量训练，它是从各个角度都拍了一遍，很详细。另外呢，接下来还有准备一个小视频，也是关于 CrossFit 的，我们一起看一下。 哇，体操旋转跳跃，我不停歇。 我以为我闭着眼。好，刚刚我们看到的两段小视频都是关于 CrossFit 的这个运动的，让大家通过视频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首先我可以虽然不太懂这个运动，但我目测了解到的就是跟咱们平时做的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难度很高。就是你说它是有氧吧，一直在摆动，但是它也需要很强的力量。就像刚刚看的那个很短的小视频，它要把自己那样拉起来那很难，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拉起来。所以想让小琴琴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 CrossFit 这种运动，它大概的起源，或者是大概到底是干嘛的，然后能练到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选择。 首先这个 CrossFit 我们简称 CF， 嗯， 字面的解释呢是说是混合式健身， 嗯， 也就是交叉式训练， 嗯， 那它的交叉式训练交叉的它所有的动作呢综合在来讲呢是结合的体操， 嗯， 田径， 嗯， 还有举重，主要是这三大项，嗯，混合到一起，然后它会编排出一组的动作来。 哦， 它会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让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完成动作的组数， 嗯， 或者是在规定的组数在规定的组数中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去完成。 哦，就是挑战自己的耐力最大极限。 是吗？ 不只是耐力，它还有爆发力， 嗯， 还有绝对的力量。因为刚才我们看了有吊环，还有所谓的 snatch， 就是抓举的一个、嗯、一个简易的一个哑铃的动作，它是综合于这些的。像吊环就是我们体操当中的一个、嗯、一个动作，那这个 snatch 呢就是举重当中的，还有这种短跑， 嗯， 有就田径当中的冲刺跑、往返跑，这个就是在 CrossFit 当中的这个动作组成的其中一小部分， 嗯 嗯。 所以 CrossFit 这种运动还不是是我觉得是需要有很强的运动基础的人才可以挑战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肌肉的一个发力的一个综合能力， 嗯， 不然的话我它是会受伤的，有受伤的风险。 嗯， 其次就是你的心肺啊，你的爆发力啊，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嗯哼， 然后再去挑战。因为我们看到的 CF 的这些运动啊，一般都是一些大家一起在一起的， 嗯， 组成一个团队式的， 就挺好玩、挺欢乐的那种， 去做一种竞争或者比赛、嗯、或者是一种互动性的。 嗯， 那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些自我极限的挑战。比如大家在给你加油的时候，真的是最后几个，我这 snatch 我真的做不起来了，但是大家一加油一呐喊，我就能完成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同时它有一定的风险性。 哦，嗯、所以这个如果长期来坚持这种运动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你的身体的功能会提升， 嗯，心肺功能会提升、嗯、 心肺功能、耐力、爆发力、绝对力量，各种平衡力啊、柔韧性，它都会有改善的。 嗯哼， 然后就是你的身体形态，也肯定会有一个视觉上的一种明显的改善，因为毕竟你的运动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嗯 啊，再配合你平时的一些注意的饮食啊和休息，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让你有一个相对较低体脂 嗯 的一种身体形态。 嗯嗯 你的身体的能力呀和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运动能力也会有一个提升，嗯，也会有一个改善。 哦，泽涵，你会想要尝试这种类型的运动吗？ 不会。哎， 为什么？太累了吗？ 看起来很累。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说，其中四种流行的运动形式，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平时做的这种叫做抗阻力训练，也叫形体训练，然后也叫健美， 就是对健美 啊，就叫健美， 传统健美的一种 传统健美、嗯， 对， 就是咱们现在大部分在健身房所谓举铁来做的。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这种举铁、这种健美的训练和 CrossFit 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这两个其实都是现在非常主流的，我有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旁边这位男生你在干嘛？他们就 健美， 并没有看出你健美，你今天就像一颗橙子。好了，快回来！ 这大家的一种误解， 对，误解什么？ 就很多人觉得健美就是这样的呀，就拿两个那个哑铃，然后一定要非常沉的这样。 嗯，因为 右边，然后在后边。然后要配上就刚才那种非常的哇这样的声音，这就是健美。 配你这件衣服也很健美。 那但是这种是错误的是吗？ 嗯， 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是吧？ 对，这样认知是片面的。 嗯，片面的、嗯、片面的片面的啊 片面的 是的。继续说我们刚刚话题，就是在朋友圈里面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我认识两个很胖很胖的女生， 谁说出她的名字 不要。然后呢，他们就在朋友圈里面秀他们在参加这个 CrossFit 的这种团体课，然后他们那个 CrossFit 的教室非常可爱，就是一个小山坡一个小山坡就那种的，然后你可能得感觉上一节课要爬上爬下，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那种像咱们直播间里这种屏幕一样，会显示今天的排名，就像玩一个那种跑酷游戏一样，在我的理解啊，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很好玩， 简直就是越过山丘原来已白了头， 你头怎么还没白？ 喋喋不休， 你要唱完一整首吗？ 也不记得歌词啊。 要不这样，一会儿我们给你点一首歌，你把这首歌唱一下，挑战新歌声，你就歌声本人啊。 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个小山丘、嗯、一个小山丘，我觉得这也是健身当中的一个乐趣点所在。 哎， 它不是那么枯燥的。 对，所以这两种运动，CrossFit 和健美，他们两个有什么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 CF CrossFit 它是只是一种体能训练的模式， 嗯， 我们称它是模式， 嗯， 所以它只是体能训练的其中一个分支， 嗯， 然后组合成一种运动的形式， 嗯， 通过 WOD，WOD、 嗯、 Work of Day， 就是在这一天当中我需要完成的这些动作， 嗯， 来让人去进行运动， 嗯， 去完成。 然而健美呢其实更强调的是我通过肌肉的相对孤立的发力去增加，当然这个健美也有复合型的动作啊，然后去增加我肌肉的体积，以及去修我身体的形态，然后从而改变的是我身体成分的这个组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脂率，降低我们身体的脂肪含量，从而来达到塑形的目的。 明白。也就是说这两种运动的区别其实就是健美的运动是会让你更快速的注重于长肌肉这一块， 更注重于塑形 塑形。 对， 而 CrossFit 呢它就健美，就比如说你练哪儿，可能这块肌肉就会有所改变，被你一点点去塑造。那 CrossFit 它就是全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塑造。 是， 但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说 CrossFit 这个运动不太适合一直坚持，比如说我练这个，有的人可能举铁举了10年，那 CrossFit 这种运动如果一下跑10年是不太好。 任何一种运动它会有一个我需要的一个集中训练的时期，还有就是我需要放松和休息的一个时期，不可能，因为身体就像是一个机器，你需要去使用它，但同样你也需要去保养它，如果出了问题，我的身体零件出了问题，那我还去需要修理，还去需要更换之类的，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如果我为了我身体这个机器能够正常的长时间的良好运转，我肯定就是在正确使用的同时保养。对，是这样的。所以任何一种运动就像运动员一样，它会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周期，而且还会有一个我在状态的一个周期和我的一个状态下滑的一个时期，这都是反反复复的，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而且要是劳逸结合，所谓叫劳逸结合。 走好，你保养的太好了呀，你上一次课可以保养一个星期。 对的，但是 CF 跟健美相比，我觉得健美就要枯燥一些，因为你一节课或者是可能这长期大量的时间你只练这一块肌肉的部分，但是 CF 呢一节课你可以体验到很多，看起来虽然很累啊，不过但是有很多不停的尝试，所以会觉得相对丰富一点。 它是一种形式上的丰富。其实可能对于非常热爱的这个健美的人来说呢，其实健美我觉得不枯燥。 我觉得热爱健美的人都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很 一点也不寂寞呀， 一点也不寂寞呀。 但是你得看着他慢慢慢慢慢慢的起来，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你比如说我练肱二头肌，你得练很久他才能够起来呀，对不对？ 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觉得只要你好好练，可能几个月之内，至少半年之内，你的身体是会有一个变化和回馈给你的。但你要想通过一两次，那是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你要想打破这种寂寞的话，非常简单的方法，关注我哟，我就是无脸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到这里你就不会寂寞了。 哎，是的。另外大家不要去忘记去抢我们今天在福利商城给大家送出的来自于阿碧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有可能在这个小团体课上就会碰到我和泽华哟。 是的，不需要1块，不需要10块，不需要100，不需要1000，不需要10000，不需要100000，不需要100万，不需要1000万， 不需要1亿， 他只需要1毛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非常专业的小团体课了。 哎，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去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里面去抢这个福利。刚刚我们也是说了4种流行训练方式的其中2种，接下来还有2种，其中有一种叫做力量举。泽华，你先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在你的字面含，就是字面理解，你觉得力量举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就是此时此刻我站起来就可以把小雨哇直接举起来，再放下，举起放下，这叫力量举。 举起我这都不算什么，对于力量举， 你太轻了， 我太轻了，就大家都太轻了，他们都能是好几百公斤的那种，很夸张。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很简单短的小视频，也给我们视频那头的观众们，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力量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哇哦，可以说非常之吓人哟。妈呀，你看这个肌肉群。如果你也想要有他们一样的肌肉群的话，记得买我们的小团体课哟。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仅仅是肌肉群的问题了，力量举可能大家都知道，而且也知道一些举重选手，但是他可能离咱们正常的生活稍微有点远。 看那个视频再看自己就是天才与尘埃。 而且我觉得力量举的人身上好像也并不是说有多么厉害的肌肉块， 就是有劲儿、 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小钱钱你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下力量举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力量举的目的就是蹲起、推起或者拉起更大的重量。 哦，蹲起、这个、推起和拉起。 对，是的，这三种。 嗯， 因为力量举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力量训练的，用基础训练。 嗯， 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竞技类的项目。 太厉害了呀， 要去比赛啊、要去看谁能够蹲得更大的重量哈、拉起更大的重量。但是这三种运动呢，这个力量举的三大项运动，那就是我们知道的深蹲、硬拉和卧推。 嗯、 顺序，比赛的顺序是深蹲、卧推、硬拉。 哦，就这三种固定的， 就这三种固定的项目，然后分不同的性别级别，就是体重级别、然后去进行一个同级别的 PK。 很可怕，我觉得力量举。但是可能力量举并不是咱们正常人你说健身多少年就能有的这么一个劲儿，还是跟他们的天赋有关系。 是的， 天赋是一方面、这个也是非常讲技术的 啊。真的吗？ 对，不是说我吃的多我就力气大。因为这三大项运动其实我们健美的就是健身的人也都知道， 推起那种比如说腿推那个动作，如果他做起了好几百公斤以上的那样的一个重量级，他也是需要巧劲儿的吗？ 一定是要有技术的。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个一个链接。你的身体在发力的时候完成这个动作是要全身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才会完成这个动作达到一个标准的一个姿态的。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去需要训练的。我们经常看到力量举的选手也是会有一个不断的自我突破和挑战，从而调整自己的技术。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力量举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轻易效仿和攀比，因为这个事儿在很多外媒上面是出了很严重的事故的。比如说之前看了有些视频我都不敢拿来给大家放，就是很多人在健身房，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跟泽华较个劲儿，我非要把好几个他都给顶起来才行，不然的话我就不开心，于是他就会踩，就用腿踩一个很重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做那个就是你昨天你知道那个动作吗？把腿踩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再回来。对，那个动作叫腿推。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你踩直的时候腿是不能完全打直的，要保持一个张力。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把腿打直，他的视频里很可怕哟、他在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就是他的腿直接就撅过去了，他这辈子就彻底残废了， 像火柴棍一样， 真的很可怕。就真的就是咱们看视频可能是乐一乐，觉得哎呦妈呀你看看他，可是后果是要他自己承担的呀，很可怕呀。 看视频我都乐不起来。 你看到那段视频了吧？应该。而且不止他一种人，除了那种腿推踩一个很重的重量腿撅过去的，还有那种就是卧推，用胳膊推起一个东西，然后结果那个重量超过他的负荷，结果把自己砸伤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的，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其实做动作重量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每一个动作给做到位了，这个才是对的。因为如果你举太沉的话，就像我昨天一样，你太沉的话，你这样练的地方的话，你会别的地方使力，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呢？ 我就是搞笑给大家看呀， 故意凑示范。 你是不是在健身房产生了一种攀比心理？ 健身房当中很容易有攀比心理。 那你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呢？ 对呀、你看女孩子都可以，我当然也可以。结果就错误了，可能练也白练。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或者是点击这个福利商城里面来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私教小团体课。你就有机会在健身房里可能会遇到我跟泽华，虽然遇到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的， 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很 happy 的交流一下。 听了这么久，听到泽华的歌声，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想听一听真正好听的歌声，所以接下来好歌送给各位。 是的，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二时段就是这样，一会儿见喽，拜拜。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 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还剩一年吧，一年那个梦，你还去吗？呜呼，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葡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8点整，进入到今天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小雨。 想要看青年，想要看潮流，记得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就是青年和潮流的代表。泽华， 你不是无脸男吗？ 无脸男上线啦，大家好，我是关爱青年计划，记得扫我扫我扫我扫我扫我扫我扫我，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要说很多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当中还会给大家送出福利。那在第二个时段当中已经送出了两个 Apply 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的这样的一个名额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发放两个名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要赶紧去抢这个课程。 大家也不要被吓到，因为现在看上去销量四，但是在这个四的基础之上还是可以买 买的，我们这一时段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两个名额，只有两个人可以买到。 嗯，是的，因为如果超过这个人数限制，可能系统就无法再进行了 下单。 对，就下单了。是的，大家不要忘记赶紧到我们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当中去抢今天的福利。那同样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健身的私人教练小钱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刚刚在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几种现在时下流行的训练方式，一共是四种，我们已经说了三种，还有一种没说。接下来最后的这一种运动方式呢，它其实是涵盖的面太广了，因为 身边很多人都有在做， 很多人都有在做，但他们可能做的不一样，比如有空中的，有高温的，有这样的，有那样的。哎，我们要说的这种运动呢，就是瑜伽 ，yoga， 嗯， 唯有家。因为也叫 yoga、啊。 你是不是想唱歌？你要不要点一首林宥嘉的歌给你唱？ 我没有说谎。好了，不要换台，说正经的，做瑜伽啊。 嗯，泽华，你对于女生做瑜伽，因为瑜伽大部分是女生做，可能没有什么男生会做瑜伽这个动作。 因为瑜伽需要你的身体的柔韧性非常的强。 嗯，你 像我这样柔韧性非常差的男孩子，想做也没法做呀。 嗯，也还好，我觉得他可能是修身养性更多一点。你对瑜伽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呢？就比如各种类型，有什么高温的，然后什么空中瑜伽。 我最早对于瑜伽的认识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然后感觉做瑜伽的人都是可以把自己折到一个小盒子当中的，放到行李箱当中随时就可以被拉走的，非常的厉害了。 就是身体柔软度很高，对不对？ 是。 嗯，而且我印象中的瑜伽就是做这个动作是要穿很美的衣服和鞋子，然后摆那种有点类似于舞蹈动作，拍出非常美的照片的，在那种很有意境的环境当中。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做过瑜伽，我上过一节瑜伽课。 真的吗？什么时候？在哪里？ 在毛里求斯的时候，我当时就认识了一个瑜伽课的老师。 嗯， 然后他在我在那个一个很美的一个山上，然后底下山就山边啊，底下就是大海，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上了一节课50分钟的瑜伽课。 哇，很有意境。那你怎么没有掉进海里呢？ 穿一身白，很仙。很美好，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瑜伽的一种喜欢吧。就是瑜伽好像会在一些很美的地方，然后穿上去也是非常的干净朴素， 是 内心很宁静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进行的。 哎，这可能是因为我跟泽华也是代表了很多普通的人对于瑜伽的一些看法， 是。 所以在大部分人心当中，瑜伽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动作。 嗯，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他们会有点想用瑜伽这个方法来走捷径，就是说我通过什么高温瑜伽我就可以减肥啦，通过各种类型的瑜伽就可以减肥啦。那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柔和的运动。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的教练小钱钱来给大家大概普及一下，比如说瑜伽都有哪几种类，我们现在说瑜伽都有哪几种类型吧。 现在普遍比较流行的瑜伽的形式有艾扬格瑜伽。 啊，这是什么？ 艾扬格是一个名字 哦， 也就是说是艾扬格大师创造出来 的 瑜伽 哦，就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健身的一个瑜伽的方式 创造出的。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比较流行的一种叫热瑜伽、高温瑜伽。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高空瑜伽。高空瑜伽现在可能开始一个新起的一种瑜伽的形式，很多特别年轻的女性朋友都愿意去体验一下高空瑜伽的感觉。 很漂亮，他们发朋友圈的照片的时候。 是的，很漂亮。所以其实瑜伽呢，一开始它只是它发源于这个古印度。它是这个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哲学派别的一系。后来呢，到现代来讲呢，就是我们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所以顾名思义呢，它的以静态动作比较柔和，以静为主，达到一个身心合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它主张呢，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一种我们和自己身体上的一种沟通，精神和身体的一种静态的一种沟通， 寻找和回归灵性的一种方式。 对，是的。所以我们看瑜伽有很多是在那种大自然的环境之下去完成的，那样的就是你的身心还有大自然是合一体的。 但是现在其实据我了解，好像瑜伽已经不再仅仅是大家印象当中非常静的一些运动了，还有一些非常燥的什么硬摇滚瑜伽 啊。 是吗？ 硬摇滚瑜伽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就是放着非常厉害的那种 hard rock 的那种音乐。 那做的不也是那种很平和的动作吗？ 但是从我看到的一些图片和推送当中看，他们做的运动的那个频次呀，以及这个动作，也要显得更加的硬汉一点了，更加猛烈 一 点了。对， 冲击性大一些，是吧？ 所以这些可能是新的一些分支，新的类别。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这种需要，来去创造的一些 或者是新的噱头。 对， 这也太矛盾了呀！因为瑜伽本质就是能够让人的思想沉浸下来，让你放一些摇滚歌曲，是要干嘛？很分裂。 所以也可能是商家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吸引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样运动， 就吸引到了像泽华这样的很奇怪的男生啊， 哎，然后就使劲摇头。 现在泽华在我们直播间就是一个很快乐摇头的一个橙子。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有福利送给各位的，可以去 APP 健身房当中抢我们的小团体课。小团体课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刚才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小视频的话，接下来还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团体课的那种感受，以及为什么要 cue 到泽华摇头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很享受 enjoy 自己那个摇头的动作？ 加油，看镜头。 刚才说加油看镜头的就是小团体课的教练。这个小团体课一般不超过十个人， 对，不会超过十个人，它会有人数限制， 通常情况之下也就是五六个人。 嗯， 所以上小团体课你可以享受到的是教练一对一对你的指导，就像上了一节私教课一样。 是的。 明明长得好看呀，来准备。 看教练还很会调侃人。 而且上小团体课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关系比较和谐，可能会打开你的朋友圈。 哎，是的。 当然这个比较也是那种良性的比较，看他可以做完，那我也应该坚持做完，做到最后一秒钟。 所以即使是自己拿不了的重量，也要就算甩头也要把它做完吗？ 毕竟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那你就应该走开呀，甩完头直接走掉就好了。 拜拜喽，祝各位晚安。 好，刚刚我们看那段视频呢，就是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来自于阿普利健身房的私教小团体课。之前我们每周都来跟大家讲这个小团体课什么什么样的，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真实的放了一段我们的两位主播在我们的健身房里面上小团体课的这样一个视频，大家也可以跟大家直观的来感受一下。那抢购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 右下角，看一下啊，看一下，我右下角有一个关爱我，点击关爱我之后呢，第三个有一个福利商城，打开福利商城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女人一直在举胳膊，明明也没什么肌肉的，也不知道她在秀什么。 我有一个一小块肱二头肌啊。 啊，那位你就点开它，然后直接就可以下单喽，立刻购买就好了。 是的，只要一毛钱就可以来体验一节这样的私教小团体课。那如果你留下电话和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很贴心的来联系你，告诉你后续应该怎么做，所以这很方便，不要忘记来抢我们今天的福利。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瑜伽， 对，瑜伽有好几种瑜伽，所以瑜伽是最后我还想针对瑜伽问一个问题，小钱钱，就是瑜伽这个动作确实是可以减肥吗？就如果我要是以一个减脂肪、练马甲线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练瑜伽，我可以得到它的回馈吗？ 基本上回馈的效率是很低的。因为只要不是负重性的训练、抗阻性训练，对我们的身体的塑造的这个帮助，都是相对效率很低的。 所以。就是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前两天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过来问我，她说小雨，我已经坚持做瑜伽一年了，大概一周去一到两次，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马甲线呢？当时我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我觉得这两种训练可能就是跟马甲线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 所以大家不要说误以为用瑜伽这种方式就可以练出肌肉线条，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四种流行的训练方式，首先是 CrossFit， 然后是力量举，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在健身房举铁叫做美体训练，以及刚刚我们最后说的这种瑜伽，这四种时下最流行的运动形式，其实确实总有一种适合你，对，而且你只要在一条道路上坚持下去，肯定是会在这条路上做到一个相对专业，然后它会给你身体的一个回馈，对于这种运动会给你回馈的东西。 是的， 是的，所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4321黄金菜单。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就研究了一下，他说4321黄金搭配指的是一份餐食里面要被分成四份，然后呢三指的是四份餐食里面有三份必须得是蔬菜， 一份是根茎类，二指的是三份蔬菜里面要吃两份深色的蔬菜，然后呢，一指的是剩下的一份要吃奶，然后鸡蛋呀、鱼呀、肉啊，还有毛豆、黑豆或者是这种豆制品，在一餐当中最好是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各一半。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然后他说的很复杂，他还说深色蔬菜指的是深绿色呀、红色呀、黄色的蔬菜，就比如说西兰花，然后胡萝卜、南瓜这样的食物，还有一份非加工的根茎类蔬菜，比如说红薯啊、莲藕啊。然后听起来一顿饭要吃的东西很复杂，因为刚刚自己说完我都记不住，感觉很多种。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4321黄金菜单确实是有道理的吗？ 首先它的这个搭配呀、我觉得它是遵循了一个就是要合理的膳食，要保持一个营养的均衡。所以它这里边这4321其实就是在建议我们多摄入一些这个食材，不要就单一的去摄入。 其实说白了就是吃的种类多一点， 对， 杂一点， 种类多一点，杂一点，颜色丰富一些，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的三大营养元素，我们平时饮食当中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这三点的营养素的比例只要掌握好了，其实就 OK 了，就可以了。像它里面说到的这个根茎类的。他说到这个藕和这个红薯，还有豆类的这些，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对吧？只要我们把碳水化合物的量、蛋白质的量和脂肪的量的比例掌握好就可以了。 那藜麦这种东西，蛋白质很高，我只吃一种主食是不是也 OK？ 关于主食，其实复合碳水是更好一些的，可以让我们有饱腹感，也不至于让我们的血糖一下飙升。所以，但是选择藜麦的这些现在流行的这些饮食，我觉得你只要种类丰富一些去摄入就 OK 了。藜麦很方便，觉得颜色也很好看。对，它有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明白。所以所谓的这个4321饮食单，就是让大家吃的种类丰富一点。 是的。 那一份毛血旺里面的餐也很丰富呀， 听起来很美味呀。 里面什么菜都有了呀，如果点一份毛血旺，点一份水煮牛肉，什么蛋白都吃到啊。 小甜甜说，如果是白水煮毛血旺的话是很健康的。 那就不能叫毛血旺了， 对，白血旺。 白血旺。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在多种就是多种类的东西一起在进食的过程当中，最好还是要少摄入油脂。 对， 并不是说是纯是种类很多但是全部都裹着油，什么油炸的东西就是健康，这样是错误的。 但这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中午出去吃一顿饭，你可能通常会选择就是自己想吃的那几类东西。然后比如说吃盖饭呀，我就只吃这个宫保鸡丁饭呀，我就只吃什么麻辣牛肉饭呀。 这么专情吗？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 你要工作这么多天，会经常吃同一种饭？ 哎，真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很多人是 这样。咱们好像也经常吃同一种饭。 是的，其实这种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种偏食了。你每天身体当中都会缺很多其他的维生素。不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提议大家，如果你去吃的话，你可以点一个这样的盖饭，然后同时再点一个素菜，这样搭配着结合在一起吃，也会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畅。 对，就是所谓的什么4321怎么饮食，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意识，你要知道自己每天要吃很多种类的东西。 是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吃很多种类的食物，我觉得一年最丰富的可能也就是过年回家这几天了，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哎，泽华，我跟你说，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还有一个很棒的点，你知道吗？给你开拓了一个新的歌路，你唱这种歌很好听，根本就不跑调。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回家过年可以吃很多很多的美食。 对，可能很多人在过年期间完全不会控制饮食。那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也是因为马上就过年了。 是的， 就现在已经有朋友可能在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节目，甚至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在抢票，始终在抢票。 如果抢不到票，也可以来抢一下我们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晚上上一节课再走。 我们那个课也不是很好抢的，大家都在疯狂的抢，只用1毛钱就可以去感受一个非常专业的私教课。 是的， 小团体私教课。 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福利商城就可以去抢了。所以说到过年回家 泽华，你会回家吃很多东西吗？ 这是很不自觉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人多力量大，反正大家热热闹闹的，你可能吃着吃着吃着，不自觉会吃很多。 对，我包括我个人都会，而且有些人像我在北京过年还好，但是很多朋友都是一年可能回家那么一次，那家乡的美食多好吃呀。 好不好这不重要，但是一年有些朋友你可能就见这么一次两次、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对啊、然后喝完酒以后觉得哎呀有点太辛辣，然后再配点吃的，这样一吃就吃多了。 对啊，再配点什么下酒小菜之类的，这就是所谓的什么过年每逢佳节胖三斤之类，尤其是春节这样或者是十一长假的这样一个很长的假期，大家就很容易在遇到一些新的人呀，或者很开心见到一些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莫名其妙的长胖了。所以很想知道在咱们健身的这个角度有没有什么可能给大家提一些小小的建议，能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不长胖。小钱钱，你在过年的时候会正常吃饭吗？会控制吗？ 我觉得过年嘛，这种氛围是要应和一下， 没有办法， 不能全家团聚在大鱼大肉的吃，我在一边吃水煮的鸡胸，我觉得这也不太合适。 他们家可能全家一起团聚，然后吃那个藜麦，藜麦南瓜藜麦粥。 哎，我跟你讲，我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就要做一个藜麦南瓜粥， 然后你们全家一起吃吗？到时候你记得要发朋友圈或者发那什么， 记得给我点赞， 微博，让大家看一看。 所以好了，我们这个话题感觉自然而然的结束了。就是刚刚我们小琴琴也说，她说过年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就是要吃。 但我觉得其实不然，就是因为我们过年时间比较长嘛，三十到初七，然后你三十可能吃到初二，你就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天天大鱼大肉，然后大油这样东西，你自己体内也会觉得没办法消化下去。 是的， 这个时候你不妨拿出来一天的时间，就像小雨说的那样，你带着大家一起吃一顿健康的健身餐，这样大家也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然后再也没有朋友。 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让你们一起来刮刮油，然后之后你可以吃得更加的多嘛，对不对？ 所以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说，我在过节的时候我要多吃一点，没关系啊，我会在过节之前减肥，或者是过节之后回来我再弥补一下再减回来就好了。然后呢也会有人在减肥的过程说，为什么我吃的少做的很多训练可是我还是不瘦呢？接下来我准备了一组非常逗的图片，可以得给大家看一下。有人说人体就像一艘船，它会遵循热力学定律，卡路里进卡路里出。体重增加呢是因为摄入的卡路里大于消耗的，所以要减重就要少吃多运动。只要每天的沙拉里不放那两勺橄榄油就可以减少230卡路里。诶，我记得我们的这个系统好像稍微有点不听话。这样下来呢，只要我按刚刚那样的方法坚持两个星期就可以减重一磅，一年我就可以减重25磅啦，而不是通过复杂的生化反应把身体里的脂肪来转成能量。所以呢少吃会使我们的身体减少消耗，并不能使我们减少脂肪，多出来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存储起来，结果反而是你这个人变得比以前更胖了。所以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误区。而且呢，当一个人从饥荒里面恢复过来之后，他的身体会想方设法的储存更多的脂肪，以防止下一次的饥荒。因为身体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会开启一个自我保护模式，他会说啊，我的主人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不给我吃饭啊，我很慌张。对，所以呢他就要更加努力的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抱怨说，我明明少吃了呀，我已经坚持一个月不吃晚饭了，为什么我还是不瘦。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放几张非常可爱的图片来跟大家说，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所以就算过年你吃胖了回来，如果用这种方式也不会瘦的哟。 切记不能饥一顿饱一顿，这样的话会让你的新陈代谢的那个系数变得很不稳定，然后会让你自己的内在发生很多的一些不太好的变化。 是的，所以既然不要饥一顿饱一顿，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是吃好喝好吧。回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今天我们说的四种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选择一种适合你的，然后反正也是开春了嘛，大家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其实我觉得过年在家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自己的小伙伴然后一块来做一些锻炼。 对， 是不是吃完以后然后中午比如说两个人一起来做什么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或者是较劲儿一下看那个 平板支撑，谁第一个谁能坚持到三分钟啊、四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敢打赌，如果过年回家的时候有人敢向泽华发起这样的挑战，那他可能会从好友列表里面被删除掉。 也要分人， 不然这样， 我看他特别弱的话，我会跟他比较一下。 哎，那这样吧，等你回家的时候，我跟你视频连线。然后咱们两个在视频里面一起做一下平板支撑啊。 他就是单纯的想要跟我视频连线一下，是表示对我的思念。 并没有，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来给大家放一个小视频，是来汇报一下，因为我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嘛。 哇、 来汇报一下。哇什么哇，你每天都见到我。来汇报一下我在最近的这几天，其实就是我昨天训练的一个小小的视频。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做运动小作业。今天是2018年的1月29。今天是1月29号。今天呢，我的教练韩斌，他会来带我做臀和腿的训练。我们一会儿见喽。 给大家放的这小段视频当中呢，就是我昨天在做的一些训练当中的其中几组，然后呢给大家拍的几个小视频是很适合孕妇做的几个动作。首先刚刚第一个动作是就是很正常的臀推，但是我会在腿上绑一根弹力带，这样的话抬起那一下要收紧你臀部的肌肉，而同时也可以锻炼到大腿内侧，因为弹力带它还是会有压力的，而你要随着它的反方向往外撑，这样的话可以给你造成一些压力，然后大腿内侧也可以练到，而且它不是有那种杠铃压在你的腹部上面，不会对你的子宫造成压力。对，所以这个动作是很适合和孕妇来做的臀推。因为在我的一些社交软件上会有些朋友问我，他说臀推这个动作好像听一些教练来说孕妇不太适合，但是只要你找对方法，其实这个动作是完全可以的，对吗小钱钱？所以也是给他一个正能量。那其次呢，刚刚还有一个动作是我的脚上绑了一个东西，然后有一点负重在后踢腿，这个动作其实非常普遍，它是练臀部的，但是我刚刚视频里面放的跟正常的后踢腿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其实不是把腿伸出去然后再延伸抬高一下，因为那样的话有可能会压伸到你的腹部，所以不是单纯的往后踢，而是把腿直接往后像滑一样那样滑起来，所以它不会就是拉扯到你的腹部的任何肌肉，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就很适合孕妇来做。 让我们荡起双腿。还有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叫做坐姿侧平举，是练肩部的肌肉的，它非常简单。然后呢，我昨天做的训练就是用一个稍微叫做递减组，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重量先做15个，然后立刻放下，再用一个小一点的重量再继续做10个，这样的话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这样的话大概是做4组，一组中间大概休息30秒到1分钟这样子。 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准妈妈们也可以这样动起来，但是还是提议你在做运动的时候旁边一定要有人来帮助你、辅助你以及看着你。 看着你很可怕的一个说法， 因为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如果你不是很专业很懂的话。 好，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歌曲，又等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小钱钱也会现场来教大家一些春节可以在家做的一些家庭训练计划，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当中一定要注重拉伸，到底哪一个动作是拉伸哪一块的，小钱钱也会在现场我们的表演区为大家展示。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无脸男，他手上拿的这个板儿，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一会儿见。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18:30，这里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小雨，一起来欢迎我旁边的这位无脸男。 大家好，我有脸哦，我是泽华。大家好，我没有脸哦，我是关爱青年计划，记得关注我哟。 是的，可以在拿反了啦，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又或者你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这都是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种方式。 大家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多热吗？很热很热。既然这么热，很适合做运动，所以在第四时段当中我不会做运动，但是有人会做运动。 我也不会做运动。要欢迎我们今天非常专业的嘉宾，很优秀的私人健身教练小钱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时下流行的四种训练方式，还有以及过年要回家了怎么办，其实想忍住不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啊。 所以呢，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就一起动起来，让我们的小钱钱来教大家他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些适合在家里做的运动的计划。 欢迎很多朋友陆续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位，所以接下来我们做运动的同时呢，大家可以一起看着视频一起来跟着做。 是的，没错。那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小钱钱到我们的表演区去。 拜拜喽，祝你好运喽。 这么说我自己 真的直播间很热，所以在我们这边做运动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 对， 有一种高温瑜伽的感觉。 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 好，现在可以看到小钱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运动区。 小钱钱是为你准备的，你可以当道具用，然后旁边那个话筒架上面蓝色的话筒你可以拿下来跟大家讲话。 好的。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是女性特别关注的一个臀部的一个训练的动作，我就自己来了， 不然我过去给他拿话筒吧。泽华， 好的。 来，现在我们来交换一下位置。 其实我特别想让泽华来过来试验尝试一下。 好呀好呀， 我吃饭吧。 泽华你去吧，我就不挪动了，毕竟我怀着6个月的身孕也不方便动。那你就去咯，谢谢你哦。 我一开始已经允诺大家说这时段是不会运动的呀。 没关系，大家都没有听到。 我去咯。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潮流梦工厂，我们的泽华现在也已经到了表演区去，一颗非常鲜亮的橘子，他现在也在走秀。大家可以通过 好 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接下来要教大家非常实用又精彩的春节训练计划。我们把画面交给我们的表演区咯。 好的，首先我们假装泽华是一位女性，那女性最关注的是哪里呢？当然是臀部了，对不对？而且很多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想我有丰满的臀，但是不想有粗腿。怎么办呢？我们做一个臀部的孤立训练。 孤立训练。 对，现在请泽华四足落地，手在肩的正下方，对，指尖冲前。好，然后膝盖在你的髋的正下方。 我们这个教练今天太聪明了，他不想让自己很热，他今天找了一个模特来。 那个膝盖打开的有点大。稍微再细，好，然后重心稍微往后移一些，保持你的腹部是收紧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是不能反弓的，身体头颈背腰臀是一条直线。好，收紧腹部，同时抬起你的右腿屈膝，对，往后抬，往后上方抬，对，这个时候你会还是保持屈膝的状态。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泽华在用脚跟往上顶，你会 不要动哦， 不要动啊，一直保持这种静力的状态，然后收紧你的臀部，对，一直往上走，保持这个姿势。 泽华脸已经红了。 好，太好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同时我们的腰不要反弓，好，放下，收起，对，然后还是同侧的，再来一遍，我们不要改变脚的方向，对，脚跟向上顶，好，好，脚跟，好 ，OK， 好，回，继续，同时保持一个规律的呼吸就 OK 了。 继续哦，泽华，你只要听到"继续"两个字就好了。 再来两个吧，一， 对，向上抬，收紧你的右侧臀部，好，身体保持平衡， 这个动作很优美。 对，最后一个，二，好 ，OK， 换边。 幸亏泽华前面没有话筒，不然可能会。 脚跟要尝试用脚跟去往上顶， 哎， 好，收紧你的左侧臀部，同时保证你的身体不要歪。好的，三，要不要反攻？非常好啊，收紧腹部，四。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泽华一起来做他现在的这个优美的 可以休息一下 臀部的动作， 感觉怎么样？ 感觉臀部很吃力，因为我昨天练了臀部， 哦， 所以它拉伸的，但是你在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你臀部跟这个大腿后侧是在发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感觉到的话那就对了，说明你会变瘦，但是你看我完全不喘，说明 so easy。 那你再做二十个呀。那小钱钱，你可以就刚刚泽华做的那个动作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动作是具体是哪里发力，一些要点。 首先就是我们的准备动作，四足落地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的手一定要在肩的正下方，对，膝盖在我们髋的正下方保持相同的宽度，身体的重心在中间，保持不要反攻我们的腰部，也就是说你要收紧腹部，收紧，对，保持我们的是微收下颌，头、肩、背、腰以及臀是在一条直线上的，保持身体平衡，同时匀速的呼吸， 匀速的呼吸， 好，非常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做右侧的话，那就是先收紧我们的臀部的同时，向上抬起我们的，向正上方抬起我们的大腿，对，往上抬， 嗯， 而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脚也要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 嗯， 然后你会想到的是我用脚跟的位置再往上顶，好，正上方，然后反复，在回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腰部是不动的， 嗯， 对，我抬起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在起来的时候，在回的时候也是什么状态，好，重复，一定要保持匀速呼吸，很累吗？ 嗯， 三， 好像泽华越累，小钱钱越感到开心， 非常的在状态。 嗯，大家正在收看视频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做， 再来三次吧， 指导 一。匀速呼吸，不要反攻腰，二， 加油哦， 三，好，非常好。然后是对侧。 对侧还要这样吧，我为泽华来说一下，由于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让他少做一点好不 好？ 好吧，我们就这样吧， 再做一个就 OK 了， 再做一个就 OK 了，然后我们赶紧进入到下一个动作的教学当中。 非常好，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可能并不很想说话。 这个动作有一点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的身体，不要乱动和乱抖，我刚才在往回收的过程当中还是无法控制我自己身体的，然后它还是会有一些动和抖的过程和这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以及你往回收的时候你这个腰腹部啊是一定要绷紧的状态，我刚才又有些是偷懒了，然后就背就弓起来了，哎，背 可是 趴下去还弓起来， 是很标准的 啊，是吗？ 视频看非常好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你长期练下去的话，会对你自己的这个核心力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大腿内侧呀，还有臀部是有个很好的锻炼的。 对，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有一个进阶版，就是如果你感觉到用自身的重量没有力气的话，你可以在那个腿弯着的那个部分放一个小小的哑铃夹在那儿， 对，而且也可以在我们的脚踝的位置绑个沙袋。 是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负重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小哑铃呢，可以用水瓶，其实也可以装满水的一个矿泉水瓶子。 对， 只要有点负重就 OK 了。 没错，所以在家春节如果吃多的话没有关系。刚刚我们小钱钱教了大家一个很实用的练到臀以及也能带动到核心肌肉的一个动作，非常实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回看功能来收看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的泽华也是非常卖力的给大家演示了刚才那个动作。接下来小钱钱还要教我们什么样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最喜欢的一种，觉得卷腹可以练到腹肌，但是有很多人在卷腹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呢？脖子酸。 我确实有朋友跟我说过，说做完练完腹肌之后脖子很疼。 对，就是感觉腹部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的脖子先酸了，肩膀会有点酸痛， 就是发力不对。 对，发力不对。那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好，请我们的模特开始做准备动作，仰卧于垫子上。 泽华刚刚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看出来了。然后对，仰卧，屈膝，非常好，保持屈膝就 OK 了。双手顿住垫子的脚，对， 然后像兜子一样把自头放松的状态， 哎，这个兜子 收下额， 可爱耶。 兜起来把自己的头，然后抬起手臂，就抬起肘，抬起肘关节，对，先保持准备的动作， 变成了真正的无脸男。 好，兜起，再抓的稍微紧一点。我们要保证的是肘关节一定要冲前，冲正前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在吐气的同时，卷起你的腹部，用你的肘关节去找你的膝关节，只是一个趋势，可以不用完全碰到。尝试一下吐气，一、二，非常好，肘臂抬高，肘抬高，脚不动啊，肘抬高就 OK 了。四，非常好，要呼吸啊，抬起的时候一定要吐气。五，你可以用你的垫子把头兜住。对，来，再蹬得多一点。好 ，OK。三次，一、二、三。好，其实泽华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嗯， 他基本上那个垫子是没有兜住自己头的， 对，他做的真的很标准， 做的已经很标准了。 好了，泽华你可以起来啦，太辛苦了。 如果蹬垫子要是不方便的话，其实我们有帽子， 嗯， 可以戴一个鸭舌帽。 哎，我觉得小钱钱今天教我们的这个仰卧起坐很实用，是因为其实平时也有一些别的教练来教我们一些很多的关于腹肌的动作，但是今天他教的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让你保证脖子不发力，至少是发力正确，做到发力正确你才能更好锻炼腹肌。那接下来我想采访一下泽华，刚刚做那个动作你觉得跟正常的腹部训练动作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那个垫子兜起来能帮助到你吗？ 可以帮助我成为无脸男。我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每次看到无脸男的时候记得要关注一下哟。广告打得非常好，很适合做广告， 很赞，给你一万个赞。 然后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好一点就是增加趣味性， 嗯， 因为以前如果干这样做的话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可以把自己藏起来，诶，看不见我了，哦，看不见我了，很有意思。然后也是就像刚才小雨说的，确保了你的脖子不会乱发力。 是的， 嗯， 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实用。好，这是刚刚第二个动作，接下来， 嗯，还有一个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平板支撑。 嗯， 但是这个平板支撑呢要比我们平时做的难一些。 嗯， 请泽华继续给我们做示范，又是一个进阶的比较难的，你做好心理准备。 泽华，你可以继续给我们的镜头来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吗？很委屈。 平板支撑之前，准备动作非常的标准啊，非常的标准。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尝试交替手，用手去撑地，单手撑地，然后换起，对，然后再反复落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摆动要非常的小。保持平衡。 泽华的脸又红了耶。 泽华心里想赶紧喊停。好，最后一个。OK， 可以休息了。这个是一个进阶的一个增加难度的，我们也可以在身体的前面正前方中间的位置放一个水瓶啊，放一个物体，然后用手去触摸，交替的去触摸， 是的， 这样也是一个增加难度。但是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腹部收紧，不要塌腰，不要撅臀， 是的， 嗯，保持我们身体是一条直线。 嗯， 如果累了感觉我腹部已经没有力量了，腰开始发力了，那好，就停止。 哦，那正常情况下这个动作因为比较难，所以它一组是要做多少个？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 嗯， 我建议大家就在十次左右就 OK 了。 哦， 十次以里就 OK 了。但因为这个动作累了以后很容易就用腰部去借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少次数但是多组数，保证每一次都做得到位，做得标准。 嗯哼，泽华在后面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是在说他想现在立刻做十个，那我也听到了他这个愿望，所以现在就由我们的泽华来给大家示范刚刚那个动作来做十个标准的，让我们欢迎泽华。 让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无论是不是春节期间，非常适合情侣两个人做，就是女生先做然后男生再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像个红苹果，变得很可爱哟，他可能会对你的爱加深哟。满分的答案，学会了没有？如果没有学会的话记得回看视频。我是无脸男，我是关爱青年计划。 所以关爱青年计划不打算做一下吗？ 啊，并不做了，太难了。 好啦，那这样让我们泽华回到我们的直播区。这样小钱钱你要留步哦，因为你今天还是逃脱不了，虽然刚刚为难了我们的泽华，让他做了很多动作，现在感觉累吗？ 感觉还好，因为也不喘气。然后我刚才正好看了一眼视频，真的，我今天这个连体裤背带裤还是很好看的。如果你只听了广播，没有看到我的背带裤的话，记得回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回看方式：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的背带裤到底有多好看了。 是的，无言以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小甜甜会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几分钟时间再来教大家几个拉伸的动作。 好的，没有问题。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颈部的一个拉伸和放松，家里边可以铺一个垫子或者地毯，然后双腿打直，直坐于这个地面之上就 OK 了。单侧，现在举的例子是右侧的手，将右侧的手压在我们的臀下，然后身体保持一个挺直的状态。这个时候，我这个话筒， 可以，没问题 啊， 你可以放在旁边。 这个时候对侧的手，要扶在我们的右侧的耳朵的位置， 扶在右侧耳朵的位置， 然后向左侧轻轻的倾斜。哦，这样是达到一个脖子的一个放松和拉伸。 它这个位置，颈部的右侧的这个位置，斜方带有圈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拉伸。 保持颈部右侧的位置有一个拉伸。 对，有一个拉伸的感觉。这个时候动作要缓慢，停三秒，然后慢慢的回。 停三秒再回来。 然后，第二次。 大概做几次这样？ 一共是三次。 一共做三次，两边各做三次就可以了，是吗？ 各做三次就可以了。 好，刚刚教我们的是有关于颈部的一个拉伸。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上背部的一个拉伸，同样是我们站姿就可以了，然后双手交叉，掌心向冲向我们的身体，同时翻转手腕。翻转手腕的时候，双手交叉翻转手腕的时候，向外推的同时，我们去弓背，这样就是拉伸我们的上背部。这个时候你手腕一交叉呢，会有一个力量，然后你感觉到前面有东西在往前推。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弓背，弓起我们的上背部，这样会有一个上背的一个拉伸的感觉。 这个是背部的。 对，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胸部的拉伸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墙，找面墙之后呢，迈出和墙在同侧的。这侧的腿向前迈一小步就 OK 了，然后左侧，我举的例子，墙在我的身体的左侧，那左侧的手臂小臂要垂直于地面，然后贴住墙面，大臂水平于地面，然后我们的身体要向前探，向前探的同时向右侧做一个旋转，微微的做一个旋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左侧的胸大肌有一个很明显的拉伸的一个感觉。 这主要拉的是上胸。 对，拉伸我们的这个胸大肌的一个左侧的一个上胸的一个位置，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个手的位置，来感受我们拉伸的这个胸部的肌群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和点。 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姿势保持几秒呢？ 这样的姿势保持五秒就可以了。 Okay. 你心里默数五秒。 好。 然后就可以换侧面，换对侧就 OK 了。这个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好，接下来可不可以附加一个？因为刚刚也让我们的泽华做了无脸男版本的仰卧起坐，可不可以教一下拉伸腹部的动作？ 没有问题。也是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尖冲前，然后迈出一侧腿。弓箭步，这个时候我们的迈出的这条腿的小腿要垂直于地面，大腿是平行于地面的，然后双手交叉置于体前，上台的同时要吐气，然后拉伸到我们的腹部，挺胸，对，我们的肩要下沉，不要耸肩，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后侧的腿微屈膝，另外就是保持脚尖和膝盖要是一个方向，这样上举，然后匀速呼吸数五秒，然后收回的时候再换对侧，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拉伸腹部了， 对， 非常实用。好，谢谢小甜甜教了我们几个拉伸的动作，可以回到这里来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其实我觉得刚刚那几个拉伸的动作， 除就算平时不运动的话，晚上睡觉之前，如果你在床上自己做一下的话，其实那个动作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个全天的一个放松，也还挺舒服的。包括在办公室啊，那些坐久了的上班族们，其实也很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拉伸动作。而且刚刚那几个动作都很实用，基本上不用任何垫子，或者是只要你扶着墙，然后用自身的力量就 OK 了。嗯， 对。 一月份的最后一期，我们的健身主题的 哎，对耶， 潮流梦工厂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实货， 是的， 和干货。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一月份最后几天的时间，能够真正的动起来，让你二月份的时候可以吃得开心、吃得愉快、吃得尽兴。 哎，二月份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今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进行这个视频的回看，因为毕竟今天我们节目有这么多干货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教大家的一些春节在家的训练计划呀，或者是拉伸的一些动作，然后来学习一下。 嗯，星期二祝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是的，我是小雨， 我是泽环。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小甜甜。 谢谢大家， 拜拜喽，下回见， 拜拜。Your booty boy.